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翻工翻工一样咁轻松啊！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 哇，翻一日放四日，开心到眼都突。我系小睿睿。 哇，星期四唔系马，叫我河马，我系黄阿马。 唔系啊，你系乜嘢？你系河 河 马？ 河车？是变种河马全名， 系咯。你招咗种，你咪唔会变种咯。你就变种啊，变得兽种。 So Star on 45. Try to see it my way. Do I have to keep on talking dark and long? Why to see it your way? Why the risk of knowing now love might soon be gone? We can work it out. We can work it out. 今日天气大致多云啊，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风骚爆人，同你讲讲未来天气。未来数天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温跌到19度啫。下个礼拜天色又会好转啦。 喺网上咧睇到讨论区嘅少少嗰啲叫做铺文啦咁样，我谂翻好多年前啊，首先咁讲咧 ，office 咧嘅恋情咧，唔知道大家点样睇啦吓？ 你应该有啊， 系啊， 我以前咧试过咧喺某一间咧电视台咧。即系执咗个间啊，咁大家知道边间啦？ 有两间执咗，两间你都试过？ 梗系有啦， 系 系啊，你睇少佢啊？ 我对唔住， 广播刀老狼，你记唔记得呢个花名啊？ 系最早执嗰间， 系 最早执嗰时咧，我系啱啱一个诶喺学校毕业出嚟， 怕丑仔啊嘛， 怕丑仔做一个最低级 嘅， 系 啊，我从来都唔信怕丑仔， 点解唔信？ 我听唔少你嘅嘢啦。 系咯， 你同我讲你怕丑，你真系 我起码可以写到十集嘅片段人格， 梗系啦。 听嘅嘢点会当真？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你记住加呢四个字。 好，我一于筹备呢个十集。咁我对唔住， 嗰时翻去啦。其实咧，我哋嘅生活都好苦闷。咁于是咧就会冇嘢做啦。譬如有时我哋唔系成日经常做紧嘢噶嘛，但你又唔走得。譬如你日六点开厂，咁你有四个钟头坐喺度，真系好闷嘅。咁啊，周围望下咁样， 搣脚皮啊， 周围望下望。望到啲咩？ 就見到咧嗰時咧 ，office 一個女仔， 揾個人陪下咯，因為滿嘛，唔係咩？ 好吸引嘅注意嘅，因為佢有一種特別嘅佢嘅特質。啲人叫 咩？係咩特質？ 咩 特質？ 身體上啊， 係啊， 睇唔睇到？ 身體上 係啦，我知道邊種，佢嗰啲全部都係呢啲啊。 質係突出個突。 你而家先知 啊？錯曬，錯曬。 唔係我中文水平。 咁係乜嘢？ 我講佢花，我講佢嘅花名，因為啲人改嘅。 好， 講個花名講得出嚟嘅。 好， 叫黑珍珠。 黑珍珠， 哇！當時即係成個 office， 嗰時仲唔係好興話，即係曬到好黑。但我唔知佢係天生啊，定係即係真係中意曬太陽啦。 皮膚係比較小麥色嘅， 皮膚係唔止小麥噶啦，即係好似你背囊咁黑，即係好黑嘅咯。但係中國人嚟㗎，即係 唔 係 啊？你中意嗰啲都係咁㗎，有一個都好白，但係好中意就係阿玲啊嘛。 後來啫，阿玲係後來先， 即 係 阿玲係證實咗㗎啦，寫低佢先。 都係中意黑㗎， 係啦， 係健康嘅黑。 仲有呢個黑珍珠，佢唔係。叫黑珍珠，叫黑珍珠珠，即系有啲青黑珍珠珠。 嗱，黑珠就唔好啦，黑珠啊花有籽嗰时候，老师 系啊， 老师吸黑珠又话 ，OK， 你继续对住。 咁但系咧，佢虽然咧皮肤好黑嘅，但系佢嘅五官咧好好 标致啦， 好标致又精致啦， 咁咪真系靓咯， 咪咯，牙齿又 咁，当时就多就多咗一种嘅叫做冇嘢做嘅。嘅嘢做啦，就係望下佢啦。咁有時望當係一種娛，即係當一種即係叫消磨時間。 哇！你玩玩下咯，就原來 唔係啊！佢嘅意思係冇嘢做嘅話，就周圍望下女仔。 冇機會，因為好忙電視台嗱，你翻個電視台好忙嘅。 我翻過， 啲人跑嚟跑去啊，跟住開會啊，又嗌交啊， 都幾開心嘅。 係啊， 有粒開心珠碌嚟碌去咁，佢就周圍望嚟望去， 好似打桌球啊。 O K， 但係我當時我後即係後來回想，我都諗啊，其實如果有機會。好啦，咁样嗱，今日咧，其实同呢个讨论区所讲系完全无关嘅。讨论区 好啦， 系啦，但佢开心。 但我突然 讲到眉飞色舞， 我突然谂翻起嘛，唔记得好耐啦。 你都开心嘅， 你好中意谂翻起呢啲嘢。 系啊， 系啊。 好啦，讨论区讲乜嘢咧？就系话因为口罩令即系除咗啦，咁唔使戴口罩啦。咁有个男仔咧，佢就中意咗个女同事。本来咧之前咧个女同事咧喺办公室见到咧，大家有讲有笑， 因为戴住个口罩啊， 因为戴住 个 口罩， 都好友善。 知佢嘅真面目系点？ 点知道咧？ 大家话啦， 系啊， 嗬，佢都可以令到你好失望。 不过其实佢哋冇去过食晏咩？食晏都应该见。 系啊，冇错，就 可能佢未 到 一齐食晏啩。即系如果食晏就应该除口罩啦，系咪先？ 咪咯， 咁肯定未啦。如果唔 系，只系就系啱啱中意阶段。 系啊，咁佢就话咧，一唔使戴口罩咧，个女仔。哗一声，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哗一声 喺佢面前啊！ 系啊，即系当然唔系哇，可能唔系咁啦，即系可能即系咁样样。 哇，好冇礼貌喎！系都喺个心度讲啊，我讲唔少啊，其实 我知啊， 系啊，我自己望我自己，哇咁样嘅， 系啊， 唔系噶，你唔发觉嗰阵，其实你自己都唔惯自己个样噶， 系啊，啱嘅，啱嘅， 系啊，你讲 自己 都唔惯， 其实佢 即 系佢 负面， 系咪负 面？ 负面 咧，梗系哇咁。 个男仔咧就话自己继续写啦，因为自己的确都知嘅。嗱，有我哋唔系笑人。 系咩事啊？ 有一种叫哨牙，即系话 千金难买假哨牙。 我未听过。 有啊，有咁嘅说话，千金难买假哨牙，不过系假哨牙。 假咋？ 如果你真系好哨嗰只咧， 明白 系啦。 有啲真系可能天生，但其实嗰啲如果细个时候咧，系爸爸妈妈有心系可以纠正嘅。 箍牙都可以， 箍翻。 唔系啊，你大人都可以噶。 你大咗都可以噶。 大人，你睇下你愿唔愿意咯。譬如你已经觉得，喂，我都大人啦，即系可能结晒婚就唔使做啲咁多嘢啦。细路仔因为个时间仲有咁多，咁你就觉得睇啲咯。 系， 咁佢觉得佢自己都知自己棚牙咧比较即系突出嘅， 好睇啦。 咁所以佢就带自尊心好受损咯，就咪感觉个女仔由嗰日开始 疏远咗佢啦。 系、啊， 只不过系因为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佢嗰个嘅话系佢中意嘅一个女仔，所以个自尊心系特别受损、 哎。 你话如果是但嘅就系揾一个嘅就佢唔中意嘅话佢嘅话，佢会觉得佢就系话咩我话翻嚟，系 咪 啊？唔同嘅，佢嘅自尊心受损系来自一个佢喜欢嘅女仔， 同埋感觉个机会，好似突然之间攞走咗， 所以佢自己都要搞翻清楚，系啦，对自己嗰个自信心或者个自尊心嘅话咧，系来自乜嘢？ 冇错， 系咪？ 系啊，或者你工作表现咧，或者你好醒咧，我觉得冇所谓，呢个唔中意咪算咯。 不过好似阿小强话斋，其实都可以由而家开始去谂下，即系改正嗰个牙齿嘅毛病，都系得嘅。 系啊， 都 系。 但系 嗱，又咁讲嘅，我觉得佢就系天生嘅话咧，冇人会想嘅，系嘛？即系其实你个样可能系比较岩残一啲嘅，我咁样系咪？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觉得嘅就系你可以修正翻嘅。 系啊。 棚牙其实系重要嘅，因为我曾经有听过嘅就系嗰阵时候，喺娱乐圈啦，特别对于五官啊，又或者其实大家都系外貌，外貌协会噶嘛， 一定系噶。 呢样嘢冇得讲嘅，你唔好同我拗，系咪？当然有啲个样好骑呢嘅啫，例如小强呢啲咁嘅话， 做丑角咯， 佢都可以有佢自己发光发热嘅地方嘅。但 系讲你嗰次做咩眯埋眼？ 我未讲完，但系唔多。 同埋真系要好骑呢咯，如果你要骑呢， 系啦，你要骑呢都系个极点，你一系就咁，系咪个样好俾人容易记得嘅？咁但系我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多数你都系希望嘅就系靓仔靓女啦，吓简单啲讲系咪？佢话最紧要最紧要系乜嘢咧？系对眼同埋棚牙。 嗯， 系啊，系好重要嘅，特别系棚牙， 个 嘴要靓，同埋你因为你要笑啊， 系啊， 你要笑啊，咁所以其实咧，佢呢一个嘅就系一个唔需要讲嘢嘅一个 body language 嚟嘅。咁如果你棚牙真系唔靓嘅话咧，佢就话在商学上嚟讲嘅话，当然呢啲嘢唔可以尽信啦，始终佢都系争啲嘅，系啊。但系所以有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叫你如果系嘅话，系咁以要去调整下啦。咁我又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整容嚟嘅，即系啲人会箍牙咯， 矫正咧。我哋用 矫正，或者系矫齿咯，咁样。你有见过有好多嘅咧，佢未整棚牙之前，同埋整咗之后，佢可以系两个人嚟噶。跟住有好多都会分享嘅就系话，跟住之后嘅话咧，啲嘢就嚟啦。 系好运 来，系啦，啲运就嚟啦。系啊，棚牙其实系重要嘅， 系， 但系好贵咯。 好贵咯，冻 位 系啊， 五位 数 字咯， 冇错， 一定。除咗箍牙之外，另外仲有一种啊嘛，即系可能早年食烟啊、饮嘢啊、饮酒啊，令到啲牙 掉牙啫， 颜色唔系啊，凸牙，有啲 系 凸 牙， 嗰个仲贵啊， 仲贵，系啊，我有见过有啲，不过就凸咗牙之后嘅话，就佢会将啲牙磨尖晒之后，跟住系成棚咁样就凸上去噶嘛， 咁啊靓啲嘅， 系。 如果从美学角度， 争好远嘅，特别佢话乜嘢咧？仲要你棚牙嘅话，你知唔知道啊？就系个八只牙齿，你笑嘅时候嘅，你见到个八只系啦，上边呢一排系啦，跟住有个冲咁样， 系一定有， 有十字光射出嚟。 你又讲得啱， 系八只。 因为你做幕前咧，你冇人唔笑噶嘛，冇人影相拍嘢， 见到都唔雅观嘅。如果你棚牙黄揿揿，系唔雅观。 唔系，小强，如果你做呢个男仔，你点啊？即系你会唔会继续谂下自己点样更正呢样嘢，定系算啦，唔追依个啦咁样？即系你衡量之下， 我唔会即系睇下我嘅工作需唔需要见客咯。如果需要，我都会整嘅。但真系唔会为呢个女仔。 即系佢嘅意思嘅就会唔会为呢个女仔啊？因为你自己心仪佢啊嘛。咁好可能就你箍完之后嘅话，你睇我光牙，好中意咧。 哇！佢啊， 系啊， 会 唔会为个女仔去做呢啲嘢？ 唔会。我唔会， 我又觉得可以， 因为嗰样嘢唔系净系为佢啊嘛，系为佢，但系对，好似阿 Sarah 仔，对你未来可能你做嘢易咗啲咧，人哋对你嘅感觉好咗啲咧，系嘛，即系咁咯。 O K， 我遇到一个嘅时候，我会咁做啊。而家未遇， 你而家仲遇到一个，你屋企咪有一个咯，你仲遇到一个， 集邮， 你唔好理我，咁佢有粒黑珍珠又得啊？ 喂，黑珍珠系以前嘅事啦， 以前嘅事啦， 咁你有冇发生过黑珍珠？你有冇哇？ 系啦，黑珍珠有冇将佢巨人几有啊？ 冇啊， 梗系有啦。 哇！ 下次唔好讲嘢俾佢听， 你开心咪得啦。 睇下先，今日十一点，我哋有好嘢发生。 哇，正啊！ 送十大金箍嘅飞啊！ 哇，正啊！ 至于点样攞到， 可以打嚟1872388，答啱一条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最多每人可以攞到四张啦。哇，你又好啦！ 哇，如果佢会唔会约我哋三个去？ 跟住打嚟先。Girl, you are to me all that a woman should be, and I dedicate my life to you always. A love like yours is rare. It must have been sent from up above, and I know you'll stay this way for always. And we both know that our love will grow and forever. It will be you and me. 记住啦，我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1点咧，我就会派5月6日隆重举行十大中文金曲。但系每一个打你嘅朋友都要答一条问题嘅，到底系咩问题？哇！咁你跟住揾支笔，准备一阵间话俾你听就抄低啦。而家先咧，10点会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内地团来港之后，获安排在观光船上用餐，负责接待的杨志京维港游营运总监叶定国话，昨日接待了3个旅行团，共50多人，人数不算太多。只是安排一轮午膳。叶定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旅客吃得好开心，对维港游行程反应正面，亦都觉得安排比较新鲜。他会同旅行社试行多一段时间，视乎反应再决定日后安排。叶定国又指出，在观塘出发是希望分散客流，以免聚集在九龙城区，希望政府可以开放例如尖沙咀和红磡等的码头，以配合旅游巴载客到观光船上岸位置。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个节目说，安排内地旅客在船上午膳，每名旅客成本增加大约19至20元，相信业界可以做到，而旅游巴载客到观塘码头做法亦都可行，日后可考虑在旅游区的尖沙咀或者中环上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外长会后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将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北约将延续马德里峰会确定的对华政策，将会与印太四国合作应对中国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说，注意到斯托尔滕贝格有关言论，坚决反对北约反复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指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亦都强调了很多次。反问北约为什么不反攻自省，问问自己往别的国家老百姓头上钉了多少炸弹。北韩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将南韩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定性为前所未有的侵略战争演习，强调北韩拥有战争压制力，将会以更具进攻性的行动回应。文章批评美国海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参加的韩美日反潜演习和搜救演习是危害世界和平的恶性肿瘤， 无论在好战性质定是在规模和强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侵略战争演习。只要有理性和常识，就不难看得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归咎边个。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今日将会在首尔分别和美国对朝特别代表金盛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建议会面，共同评估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商讨北韩核问题的应对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美关系陷入深刻危机，华盛顿应该为乌克兰危机负责。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受17名外国新任大使递交国书并发表讲话，他向美国新任大使特雷西表示，作为全球安全稳定基石的俄美关系陷入深刻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在如何构建现代世界秩序方面存在原则性不同。又说美国在2014年支持乌克兰发动革命，最终导致今日的乌克兰危机。普京又向欧盟大使加哈拉格表示，欧盟已经发起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抗。普京重申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不打算孤立自己，亦都不对任何国家持有偏见和敌意。俄方希望合作伙伴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之中秉承平等和互惠互利原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晚间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75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38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3点，跌五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上汤3.32升6仙，盈富基金20.5升2仙，中芯国际22.95升2.1，腾讯控股384.4。啱啱跳咗系报385蚊，报升跌。美团132.3跌1.6，阿里巴巴97.2升1.55，恒生中国企业69.3跌8仙，京东集团157.8跌6.2，友邦保险84.1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1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8，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3点，跌299点。港金报1884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9.99美元，卖出20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咁呢段路咧都系比较车多。葵涌嘅和宜合道有水务工程啦，和宜合道去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路嘅中线，同埋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将军澳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4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你平时日头出街化妆之前，会唔会搽翻夜晚搽嘅护肤品呢？ 朝头早嚟用咧，首先睇下你本身嘅皮肤系咪干先。如果唔系，系正常嘅，或者睇下个天气报告嘅湿度重唔重。你个人又有热力，你又要搽啲咁润嘅嘢，再加埋粉底，你好容易会将个粉底褪咗出嚟。喺夏天或者而家呢啲天气咧，就最好都系啲最简单保湿嘅嘢得噶。 想要化个靓妆，就要留意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再嚟大家11点钟之后咧，就可以打嚟18723888。我哋今日咧送十大中文金曲嘅门票， 好紧张啊！ 不过到时咧就要回答一条问题嘅。 一阵间就会问大家噶啦。 好， 问咩咧？ 问下马小强嘅真名好冇？ 哇！我真系谂紧，仲谂紧红地毡啊，点算？ 慢慢谂啦吓。喂，仲有今日爱好系列就系一首 哇 自己的歌， 自己的时 光，一个人的时光， 一个人 的时光系啦系啦。独处嘅时候，你会谂啲乜嘢？你会做啲乜嘢？你会听啲咩歌？其实点样都得嘅，系啦，即系呢个题可以系好阔嘅。 冇错， 因为我发觉我哋啲听众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唔系话俾一个即系好实在嘅一个题目佢哋嘅话，佢哋话其实你讲紧乜嘢咧咁样咯。即系其实我谂我哋有时啲题目或者个话题咧，其实都系可以好阔咁样去谂嘅， 多啲想象空间， 系啦，多啲想象空间咁样就唔使箍住大家咯。 系啦，好啦，咁啊讨论区上面咧有个爸爸咧就话啦，佢试过有一次咧就买一间咧佢买开嘅食意粉嘅地方，买咗啲意粉翻去啦咁样，但系咧佢发觉咧同平时个份量咧，我真系好少会 逐隻數啊，係嘛嗱，伊粉嘅份量死咗好多啦，少咗好多啦。譬如嗰啲大字咧，平時三隻，今次得兩隻咁樣樣，咁啊好唔開心啊！咁就揾翻個鋪頭問啦。原來個鋪頭嘅解釋咧就係話，哦，係啊，個員工搞錯，搞錯乜嘢咧咁樣。原來咧佢哋係用嗰啲叫做唔同嘅承載嘅器皿咧去分大細嘅。佢話嗰日咧個員工用咗一個裝沙律嘅。去裝呢啲熟食，咁個沙律兜咧係細啲嘅，熟食兜係大啲嘅，咁所以咧就份量少咗，咁佢哋都有表達一啲唔好意思嘅。你哋有冇試過咁樣啊？即係叫咗啲嘢咧， 執錯碼， 執錯碼，或者覺得好似唔係嗰樣嘢啊，唔同咗啊咁樣。我試過有一次咧，又係買咗一個咩咧，海南雞飯， 嗯、 海南雞飯呢樣嘢咧， 雞你都數， 唔係數啊， 四嚿。 是感觉上感觉上好少同埋呢 啲餸少啊有时我都会觉得係。 非常少同埋好凌乱即係好似随手掉几嚿落去嗰啲咁。你唔觉得咩即係有时你买嘢个賣相。 賣相好紧要啊即係如果佢乱兜乱晒都好核突㗎。 係啦係啦。可以赞下嗰啲叫烧味师傅呢佢哋嗰啲 砌 一撳落去呢就已经好齐。 係啊係啊全隻鸭咁样瞓返喺度。 係啊佢刀工好劲。 即係有啲人都食呢个大闸蟹一样啫嘛，你有冇见过？咁最后屘佢食完之后嘅话咧，佢可以砌翻只大闸蟹喺度噶。 诶、哎，我唔搞呢啲嘢， 好鬼劲噶！我冇话你，你一定唔得。你知你食嘢噶啦， 连壳都冇埋， 连壳都咬碎晒咁样，系咪？ 喺个肚里边， 冇错，系啊，连啲醋都饮晒，食晒。 嗱，我试过，譬如话碟意粉咧，系真系嘅。有时咧，譬如话如果我叫海鲜意粉咧，我真系会数住嘅。 吓， 虾系真系应该有两只，譬如话 青口有一只， 系啊，咁嗰啲咧，呢啲系。 咁点啊？如果你真系少咗， 我问佢啊， 你个理论啊， 我试过问佢，我点解少咗嘅？唔係喎，你真係少咗好多嘢食喎。 呢個係要你食慣先識得咁樣數咯。如果你第一次去，你咪 係啊，我第一磅震開啦。如果唔係，我都冇對比啦。 咁少咁一隻，咁你點啊？ 唔係，我明顯地少咗啲餸嘅。咁佢就又唔好意思嚇，咁佢就話換，我話唔使啦，因為我最怕換嘅，因為我諗衰啲 啦。 明啦，大家明啦，係啊， 係啊，就係、是、咁。吓，冇所谓啦，我觉得系一次半次是但啦。 所以我会宁愿食一啲比较熟悉嘅铺头咯，因为你会知道佢嘅水准去到边 咯。嗯，咁佢点啊？佢有冇赔翻俾佢啊？ 佢有啊，佢咪得咯。佢有 say sorry 嘅，不过赔就冇赔啦。因为要赔，你系再去多一次，系咪先？佢要俾多一份你噶嘛。我试过有一次啊，就嗰阵时仲系好兴嗰啲，有一排好兴外卖平台嘅，送到嚟发觉少咗一样嘢，即系譬如叫三个菜，三个 set lunch， 得两。两个咁咯，我真系要揸车去翻个铺头攞啊！系啊， 攞翻未啊？ 攞翻啦， 得啦， 系嬲啊， 系啦。咁我又唔明呢个朋友写上嚟做乜嘢喎？嗬， 嗱，佢写讨论佢啫，即系佢想表达一下，我呢个铺头都有后来即系叫做咩补偿翻 得咯。呢件事 我系试过有一次嘅，就觉得好惨，就系因为咧你要叫一啲外卖，咁因为嗰日咧就唔知落好大雨，落好大雨咧，其实叫外卖咧有个情况嘅，就 系 其实个个都叫，所以你打电话去嘅时候咧，你已经要等好耐啦。咁啊等咗好耐噶，咁啊叫咗一个 pizza 啦，咁啊叫咗其他嗰啲就系嗰啲嘥嗰啲，可能咩鸡翼啊，咁之如此类啦。咁啊就有餐汤啊等等啦。好啦，跟住咧仲要系等几耐咧？系等一个钟头零九个字，因为所有嘅人都叫外卖，因为落好大雨，啲人唔出街食饭。好啦，咁点样知嘅就系佢仲要系话应承咗嘅，一定系半个钟头里面就咩噶啦？佢已经讲咗，佢就唔得噶啦。你起码要等咧。就是、一个钟头多有多，咁我哋等咗一个钟头零九个字，已经知道佢迟到咗九个字啦。咁我哋都有谂过嘅，就中途嘅时候就系话，我哋系担心佢会唔会有事。你明唔明啊？就是 instead 嘅就系话，即系我会觉得有冇搞错？你应承咗我一个钟头嘅，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嚟唔到，咁点知我哋再去打俾佢嘅时候，佢就 系 话其实睇到个 order 佢出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个天气嗰个关系咧，我谂相信咧佢所有嘢都要 delay， 我得冇问题，我哋照等。点解即系嚟到嘅时候嘅话咧，你真系个心咧系即系揦住嘅，佢系全身湿晒。即系送外卖嗰个哥仔，咁跟住咧就攞出嚟嗰啲嘢咧系全部烂， 咁惨， 跟住里面啲嘢乱七八糟，跟住我哋嗌嗰个餐汤嘅话，起码倒咗三分二， 系啊， 咁但系我哋系明白嘅，跟住佢非常唔好意思，即系佢攞出嚟嘅时候咧，嗰啲汤已经跌晒落去嗰个胶袋度，咁跟住你个 pizza 你又要见到嘅就系佢已经溶晒，因为嗰啲餐汤有时我谂可能系嗨到啦，跟住咧可能个鸡翼咧又冇咗几只，可能我谂佢晾咗落去，唔知边个位 置，系明 佢好狼狈，跟住佢好唔好意思，咁跟住我就系话冇嘢 ，OK 啊，你自己小心啲，因为你知 都係揸電單車嘅。咁咯，咁所以其實嗰次少咗有好多，甚至乎佢就好似唔齊嘅啲嘢係唔足嘅。咁跟住我哋又講啲，唔係喎，我哋嗌咗個乜乜乜咁樣，佢就話、我真係撐唔到，冇。咁我就算。有得佢， 體諒下人， 係啦，就咁樣咯。即係嗰次，我係覺得其實係送外賣嗰啲哥哥姐姐，其實佢哋真係 好 辛苦咯。 落大雨係啦，有一次即係揸車，見到隔離個送外賣嗰個就係啦，全個街都哇，好嘈嗰啲雨咧。佢、就一個大嘅雨褸遮住自己，跟住仲有幾袋嗰啲嘢。你諗下佢送外賣，佢停咗架車，仲要行去你嗰座嘅喎。又試過有一次咧，好似外賣平台咪請好多嗰啲 part time 啊，或者平時唔係做開呢一樣嘢嘅。咁啦，終於咧。有一次睇到送外卖，明明佢都嚟咗我区嗰院附近嘅咯，点解一路都唔上咧？咁样，使我落去揾下佢啦。原来系一个迷路嘅，可以话小妹妹咧，即系嗰啲年纪都系偏细，佢都好似平时都好似冇嚟呢区或者好少去做呢一样嘢，佢净迷咗路啊。 系 咁咯，即系好惨啊！有时见到佢嚟送外卖， 我特别系会俾多啲 tips 佢哋噶，吓、即系譬如可能有时你会嗌茶餐厅嘅话，通常送上嚟噶啦，你会见到唔同噶。如果你是叫那些咁样嘅平台嗰啲咧，多数都是后生仔嚟嘅。我试过有一次送嚟个后生仔好靓仔， 你有冇 日日叫咯？ 有冇请佢食 下午茶都叫两次？ 我朋友系我朋友去佢屋企，咁跟住我就话：，帮我出去食啦，我哋嗌啦咁样。咁啊，直头嗌咗有某间嘅餐厅，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后生仔咧就送嘢嚟，跟住咧就敲门咧开门，哇咁靓仔啊！就哇，真系开心晒啊！ 跟你坐，跟你坐， 你睇下你依家个样， 佢只眼仔 bling bling， 佢就问下你系咪嗰度送外卖嘅？下一次我再去呢一个朋友屋企嗰度，我哋又嗌佢， 系咪仲系佢？ 又系佢， 又系佢啊！佢系咪太子爷、啊？ 因为我哋要锁定，即系其实系咪就系佢咧？ 你 问 问 佢抄牌啊？多啲咧，我冇，我哋冇咁衰。 好衰，咪识个朋友啫嘛！ 我哋只系嘅就系帮衬佢，就等佢嚟，咁跟住我哋就要俾好多贴士。 即 系 总之又开心啦， 系啦，即系总之佢就想佢赚多啲钱啦，咁样咯。 俾钱嘅时候点咗个手仔啦。 咁再讲嘅就咧，譬如可能讲紧你会发觉，如果你系嗌一啲茶餐厅嘅，多数送嚟嘅都系可能系上咗年纪嘅叔叔，又或者系伯伯啊咁样嘅话咧，嗰啲我通常嘅就喂剩翻几多嘅话，我就叫佢自己袋咗。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见到佢个样系做个吓，咁多啊咁样。我就话系啊，你咁辛苦系嘛、你咁辛苦，我带住佢啦，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呢啲位置你可以帮到， 大家氹下啦， 系啊，即系可以帮到几多。 系啊，旧式嗰啲茶餐厅咧，通常咧，如果送外卖咧，譬如话佢系十二点到两点半咁先算啦，嗰啲 part time 嚟嘅，通常住喺附近嘅。咁佢哋点样翻工咧？就系、是、坐喺个餐厅门口 等， 喺度等咯， 系啦， 系啊，等 order。有 order 咁，佢就即刻跑去噶啦。即系总之有个射程范围之内啦。如果過咗呢段時間咧，佢哋冇人工噶啦，所以佢真係靠嗰幾個小時嗰啲底薪，好微薄嘅底薪，總之時薪都唔係好多噶啦，然後靠嗰啲貼士咁樣樣啦，然後最多就係話嗰個餐廳就係話，收工啦，俾個飯盒俾佢食咁樣咯，係啊。 真系人间有情啊！大家互相帮助多啲。嗱，记住啦，十一点钟之后打电话嚟就可以攞十大金曲嘅门票。 哇！ 多谢 Carmen 今日帮我哋接电话，翻嚟由网上情。 平常心。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有一日，有个好懒惰嘅儿子同爸爸话：爸爸，我真系唔想翻工啊，好闷啊！爸爸就同佢讲啦：我讲个故事俾你听啦。人呢必须要明白，努力先可以赚到自己嘅生活嘅。从前有一个夫妇生咗个小朋友，抱去俾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就话啦：呢个仔25岁嗰年会发一笔好大嘅财，从此就唔使做嘢噶啦。哇！夫妻好开心啦，由细到大就好就呢个小朋友，同埋都同佢讲翻算命先生呢一番嘅说话啦。到咗佢哋到24岁嗰年呢，哎呀，爸爸妈妈相继去世，冇人养佢咯。呢个仔都唔识赚钱嘅，冇办法啦，就将个祖屋卖咗，搬去附近一间土地庙里边住啦。今年24岁，佢听爸爸妈妈讲，到到25岁就会发大财噶啦。于是佢唔惊啦，到处借钱度日。到咗25岁嗰日，冇发财，咁点算呢？佢以前卖屋嘅钱都花光咗啦。佢唯有做一个乞衣，周围叫人俾钱佢啊，俾嘢佢食。但系到最后26岁生日嗰日，终于饿死咗啦。呢个男人死咗之后，就有阎罗王申冤啦。佢话：喂，又话算命先生话我25岁会发达嘅，点解我而家26岁就饿死咗噶？阎罗王一听就话：咁啊，我帮你 check 下先。check 过佢真系本来有笔横财喺25岁要俾佢噶噃，就叫咗财神爷嚟问啦。财神爷就话：哦，佢系有笔大财噶噃，不过要佢经商先得噶，经商先赚到呢笔大财。佢都冇经过商，呢笔钱我俾咗文曲星啊。阎罗王又揾文曲星嚟，文曲星就话啦：哦，佢做文章考功名先赚到钱啫，因为做大官啊嘛。佢都唔读书，又冇考过功名，笔钱俾咗关公啦。关公又话咯：哦，如果佢当兵咧，呢笔钱就俾到佢咯。佢都冇当兵，笔钱啊俾咗刘备啦。刘备就话：佢冇编草鞋啊，冇啊，俾咗苏武啦。一个传一个，苏武就话：哦，佢唔放羊啊，俾咗呢个姜子牙。姜子牙就话：佢冇钓鱼嘛，如果钓鱼就会钓一条好大嘅鱼，肚里面有一笔好大嘅钱㗎啦。最后就叫咗土地公嚟。土地公就话：我本来俾佢㗎，将啲钱摆土地庙里面，上面有啲垃圾遮住咗，佢只要扫下地就会见到嗰啲金㗎啦。但佢住咗我呢个庙里面整整一年，地都冇扫过，咁你话佢懒成点呢？阎罗王听咗之后就话：原来一世人咩都冇做过，点会有免费嘅财富送俾你呢？所以，哎呀，你不如做猪啦！你咁中意瞓，咁中意食，好懒嘅仔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就明白到人系要努力先得嘅。 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无，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神神化化作风虚无，又唔愿剃须，仲成日去赌。穷途依懒走去问前途，但愿仙家指点三两度，如何有法变得富豪，望王大善能预告。 你几千话呢， 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唔去奋斗你迷惘有酬劳。 日摊响屋企等米路，连徐清佢起身搏命冒，话黄大仙曾预告，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唔去拔刀你咪望有酬劳， no. 想搵钱应该快手 ，Come on let's go。 三位许冠杰嘅搵嘢做，去早上十一点钟嚟留意住咯，我一翻嚟咧，风骚凡人就会送出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啊嘅门票啦。 冇错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嘅话咧，当然啦，大家都非常之有兴趣啦，打嚟1872388 1872388。 冇错，而家靠文准备接你嘅电话，问题一话俾你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早上时间十一点十四分啊，风骚范围今日送十大中文金曲嘅飞，好 入场证啊， 哦送入场证， 入场证，入场证，入场证。 问题就是 讲三个 入场证，正啊。 问题就嚟啦，啱啊！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啊颁奖音乐会咧喺边度举行咧？重复一次，今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系喺边度举行咧？ 好啦，唔该晒卡文，咁啊接大家嘅电话1872388可以打嚟啦。 爱好系列， 欢迎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啦，就系、是、 一 个 人的时光。 其实 喺呢度嚟嘅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你会睇啲 playlist 咧，你唔当你唔知道想听咩歌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噶啦，佢就会有一啲嘅譬如可能俾你拣嘅就系话，你而家嘅心情系啲咩嘢，又或者你想有啲咩嘅 mood， 咁就会有呢啲咁嘅嘢嘅，就可能微醉夜或者系一个人的时光，适合揸车时听的歌，你有冇睇呢啲嘢噶？ 我冇睇呢啲嘢， 因为我发觉嘅就咁，其实啲 playlist 都唔系我中意听嘅歌嚟噶，我有时候我会咁样睇噶。 系、 OK， 其实一个人嘅时光咧，可以有好多嘅解读方法嘅、有时你会觉得好开心啦，好 me time 啦，好享受，但系有时咧又会觉得好闷嘅。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咧，我从来未试过一个人住吓。我有时咧睇啲电影电视话，嗰啲人咧好型嘅，即系一个人翻到屋企咁样，成间屋咧佢中意行边度都得啊，做啲咩都得啊，唔着衫又得啊，咁样即系成间屋。即系点都得嘅， 即系自己嘅天地， 自己嘅天地， 系啊， 系啦， 好正噶，我好中意。 后来咧，我终于就，其实我嗰阵时唔系真系咁能够俾到嗰个钱嘅，但系我唔紧要，死悭死底，我都要自己试下过一两年咧，自己一个人去生活。你哋有冇试过噶？一个人住， 有 一个人。我嗰阵时未喺嗰次之前， 我唔中意同人住嘅，其实 系 虽然我系同人住，但系你都要有自己嘅空间、 因为之前一路同爸爸妈妈住嘅，咁我真系好想试下嗰个感觉。就 咁你离开咗爸爸妈妈之后嘅话，你就不停咁同人同居啦。 一个人 冇试过一个人住啊嘛，咁、 啊、 你会拍拖噶嘛？ 系啊，你结婚啊嘛， 你结婚之前啊嘛， 啊 你总会有嗰啲时间。 系啊， 佢话佢冇试过自己一个人住嘛， 未试过，真系未。 咁咪即系佢一路都系同人同居，你明我讲咩嘛？ 我梗系明啦， 同爸爸妈妈同居。好啦，咁嗰陣時咧，但係嗰陣時嘅租金咧，仲係叫做冇而家咁貴 啊， 即係仲可以支付到嘅、我記得嗰陣時咧，租咗一個咧幾千蚊已經有一個細細地嘅單位，而家幾千蚊可能租個車位嘅、幾千蚊租個細單位，咁就但係因為真係唔係好夠錢嘅，就慳住慳住，包括咧唔買床啦，買張床褥就算啦，咁啊瞓喺第一檔榻榻米，唔買雪櫃啦，因為覺得一個人唔使啦，咁樣即係總之係好勉勉強強咁咧，就成立咗一個自己。自己嘅屋企，哇，好开心啊！咁样，咁啊，仲系翻阿爸妈度食饭嘅。但系食完饭之后咧，哇，翻到自己屋企，有少少最初吓，少少唔系好惯咧，咁静啊，即系成间屋咧冇人同你倾偈啦，同埋嗰时冇嗰啲咩手机又睇啊，上下网啊， 有冇电视啊 ，HiFi 冇 冇咯，因为佢为咗悭钱，佢咩都唔买， 咩都悭，咩都唔买嘛，即系一间屋咁咯，系啊，咁就 佢就系想过下， 过下 嗰 种 心啊。 我如果系我唔会咁做啦，你谂下佢又要翻屋企同阿爸阿妈食饭咁样。 唔系，其实咁样唔系自己一个人生活，佢只不过系等佢自己有一间大啲嘅房， 冇错， 系咪咁讲啊？ 系啊，间房就 冤少少 嘅，冇 错冇错，錯真 系、啊、你解读 系啊， 唔系因为系真嘅、啊。如果你话真系真心是自己搬出嚟住嘅话咧、啊，我梗系唔会啦、啊。你只会一个月翻去一次， 冇错。 同埋嘅就系、是、其实基本上你系会布置到你自己嗰间屋嘅话咧，系啦、 啊， 唔系好贵嘅嘢，但系你有嘅嘢咧，你一定要有， 啊、 即系可能电视机 啊，雪柜仔 啊，又或者个少少嘅 HiFi 啊咁、啊、样。 咁 音 乐好紧要啊。 后来就开始咧，即系慢慢慢慢，我就逐样逐样，因为真系 逐样添啲啦。 嗱、啊，你试过即系开一个屋企咧，其实真系好多柴米油盐啊，咩洗衣机啊，我洗衣机都冇啦，洗衣机我系后来攞去下边嗰啲咧 洗 衣店，嗰啲叫磅洗，我由嗰阵时开始知道磅洗呢一样。 我以前好中意洗衣店啊， 系啊， 但系你有冇听过磅洗嘅一啲 咩 传闻咧？就系 fit 多咗一条裤咪嚟嘅， 咪好开心咯，系咪？圣诞礼物 系啊，咁 样 少就会有，多就会有啦。 跟住你嗰对袜又唔知去咗边度咁样 啊，就系嗰阵时开始啦。咁嗰种生活咧，虽然就 O K 啦，即系闷啲，但系都系人生中几 开心嘅。你买咩先啊？ 咩买咩先啊？ 即系你话乜都冇有，再添啲啊？你后来添咩先啦？ 添咗个细细啲嘅雪柜，一个人嘅雪柜，好矮嗰啲咧。 有冇摆粒黑珍珠喺屋企啊？ 你都系想咁讲啫，冇啊！我一个人住，苏慧伦。 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孤城独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其实后来呢我加多了一个小生命在我屋企嘅，就是养了一只狗仔。狗仔。但是。 哇你当人是狗仔。 但是其实原来对狗仔来讲呢都是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呢每一日我回了工之后呢他、 哦、 是闷到闷到。 不过 Eric 有讲过其实狗仔的话你是不应该的嘛你要陪的嘛。但是猫可以。 是 啦。猫就你不要搞我。 试过佢就自己喺厨房咬烂晒啲垃圾桶嘅嘢啦，跟住又食咗啲污糟嘢呕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自己住，你想养只狗陪你，你要谂翻咁，你翻咗工或者你长时间唔喺度，佢点咧咁样？ 冇错。 好，我一个人住。 好。咁而家讲緊我一个人嘅时光呢我会諗返你好多嘢嘅。承接返嘅头先呢就 Michael 讲嘅嗰样嘢嘅话就人呢去到有某个年纪呢你会发觉有一啲嘢係会真係会令到你会面对嘅就係自己一个人嘅。但係唔系话叫即其实嗰样嘢讲緊独处。有两样嘢嘅话我觉得係好特别嘅就係话搬出嚟住你会觉得係自己独立啦。当你有你自己有一架车你会发觉嘅就係拥有自由。我唔知两位係啦觉唔觉得係咁 样。 我 去 边就去边係咪我鍾意去边度玩就去边度玩。 返到屋企我都留喺架车度。 甚至乎我喺架车里面嘅话呢、這个嘢都系我自己嘅一个好自我嘅一个空间、我鍾意听啲咩歌我想去边度系咪或者喺架车里面嘅话系咁讲嘢我系成日都系咁嘅。 我明白啊， 会噶有啲人喺架车度讲嘢， 我 试过唔自己讲嘢， 试过翻到屋企楼下我都唔上去，就坐喺架车度，系、啊， 好正噶嗬，喺架车度 系 自己嘅一个独处嘅时候， 系 咧个 空间又细，我觉得 好 正。 咁啊，讲到我唔知点解啦，譬如可能你一个人嘅时光，咁啊讲紧嘅就系自己一个人啦，自己一个人嘅话咧，可能系叫孤独啦，又或者系叫做就系即系孤单啦。从来我觉得咧都系对于呢一个字或者系呢种咁嘅状况嘅话咧，大家都有啲嘅贬义嘅。但我真的越来越觉得的就是说可能年纪越来越大我更加需要更加多的自己的空间和独处的时间。我不知道两位赞不赞成。 我赞成的。 是啦我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会想我自己一个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是啊我们大家有时间不中出来见下面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那我又会觉得的就是说当你的孤独或者你的孤单其实是有不同的层次的。最初的时候的话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看戏、或者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咁跟住佢就会觉得你过咗呢一关嘅话呢你会发觉就係又会可以再劲啲嘅。有时候我会觉得嘅劲係劲在我见过有一个朋友重要嘅就係自己去睇病。有事去睇病。 我试过 啦。唔使人陪。 我成日试㗎啦。 我成日试就睇病就。 佢急症都係自己去嘅。 系啊，系啦，冇错，急症都系自己去， 啊、 你唔会通知任何人，冇错、 啊。 佢重要嘅就 系 有任何事，佢自己走去睇做手术、 嗯， 做手术之后自己喺屋企康复、好翻晒。跟住有一次大家见面嘅时候先通知我哋，佢、就讲嚟做咩？ 咁佢就 唔好要啲 做手 术 就 系 辛苦。如果做 我觉得佢好劲啊！ 系啊，就叻我就叻， 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去康复。咁佢就话冇嘢啊，因为我都系好小事啫嘛。 系啊， 我做一个小嘅手术，即系好翻之后，唔使大家担心。 系啊， 咁我觉得佢就系哇，去到呢一个，我就觉得系真系呢一个就 成仙咯，成精 嘅一个就系即系最高嘅境界啦，咁样咯。所以我会觉得就系好得意嘅。我亦都曾经接。即系睇过有一本书，我自己好喜欢嘅，就系蒋芬先生佢写嘅就系《孤独六讲》，佢里面要讲到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佢真系我好中意佢呢句说话咧，佢就系话，请大家要学会孤独。其实孤独系乜嘢啊？唔系一啲贬义，唔系一啲嘅就系话，即系冇朋友或者系点样，你系要学识和自己一起，自己陪自己。咁同埋佢就话，佢话人生必须系要让孤独存在，绝唔应该一辈子只为谁活，你系为自己而生活。 啱啊！ 嗱，呢首歌曲唔会同我首先所讲嘅一啲嘢嘅话有一个直接嘅关系，但系当我喺度揾紧歌曲嘅时候嘅话咧，我觉得久违咗嘅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好好听。来自嘅就系 Message in the Bottle 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Only Lonely。 Hello again, your words they make me smile as I drift away in my little room upstairs. Oh, I spend my nights.Imagining your face, your touch. Then I realize how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If we could share our time, would I disappoint your fantasies? But I believe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you're needing, 'cause I'm only lonely on the inside. apologies for all the stupid things that I will say and I will do. If we should ever cross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would your world skip a beat? 'Cause it was me. If we could share our life, would I disappoint your memories? And I believe that you could be the one I'm needing. And I'm only lonely on the inside. I didn't mean to take away your dreams. Only lonely on the insid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o your deepest thoughts. If I could give back your hopes, your joys, your treasures, don't you think that I would change my world? But there's so many things trying to pull us together, and even though they're far apart, I can still watch you walk away. Only lonely on the inside. Only lonely on the insid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what do you see? Only lonely on the inside. Didn't mean to take away your dreams.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复活节长假听日展开，不少来港旅客朝早已经到西九文化区海旁观光，欣赏维港景色。有来自菲律宾的旅客表示，今次是疫情之后他首个海外旅游，逗留五日四夜时间在港观光。有印度旅客表示，计划来港旅游七日，已经花费大约4000元购物。他形容在港餐饮选择好多，无需花费太多就能够有不错的食物选择。加上在朋友屋企留宿亦都节省不少，形容今次在港旅游较经济实惠。有台湾旅客表示，疫情三年以来今次重游香港，行程主要是观光，首次到访近期落成的西九文化区，计划参观博物馆。有內地團來港之後獲安排在觀光船上用餐，負責接待的楊志京維港遊營運總監葉定國說，昨日接待了三個旅行團共50多人，人數不算太多，只是安排一輪午膳。葉定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旅客吃得很開心，對維港遊行程反應正面，亦都覺得安排比較新鮮。他会同旅行社试行多一段时间，视乎反应作决定日后安排。叶定国又指出，在观塘出发是希望分散客流，以免聚集在九龙城区，希望政府可以开放例如尖沙咀和红磡等的码头，以配合旅游巴载客到观光船上岸位置。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在同一個節目說，安排內地旅客在船上五線，每名旅客成本增加大約19至20元，相信業界可以做到。而旅遊巴載客到觀塘碼頭做法亦都可行，日後可考慮在旅遊區的尖沙咀或者中環上船。凌晨一点几，一名17岁青年涉嫌在香港仔华富道一个巴士站登上一架巴士，并且尝试驾驶，巴士留前一米，并且撞向栏杆，无人受伤。警员到场调查，那名青年涉嫌擅自取去交通工具，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以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中方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加州與過境美國的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會面。外交部批評美方為蔡英文發表台獨分裂言論提供港台。國防部說，解放軍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外交部發言人說，美方不顧中方嚴正交涉和反覆警示，執意允許蔡英文過境串美。美國政府第三號人物國會眾議長麥卡錫高調會見蔡英文，實質是美台相互勾連，展開美台官方往來，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共中央台辦說，今次是民進黨當局推動台美勾連以美謀獨的又一挑釁行徑，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嚴正敦促美國政府和國會停止歪曲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停止跨越紅線的冒險行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晚间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0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53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上汤3.48升2.2，盈富基金20.52升4仙，中芯国际22.4升1.55，腾讯控股386.6系升1.6，美团133.2跌7毫，阿里巴巴97.4升1.75，港交所351.4升8.4，京东集团157.8跌6.2。恒生中国企业69.5升1.2，友邦保险83.9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1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8，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0点，跌322点。港金报1883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1.27美元，卖出20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发祥街之间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系车多繁忙。封路情况，新蒲岗是有渠务工程进行，新蒲岗的富源街是临时封闭，受影响的专线小巴路线25号 B 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打鼓岭的平斜路是有工程进行，平斜路近住星平村一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向将军澳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输赢。 作为原作者，傅瑶老师又最喜欢剧中哪个人物呢？ 我只会说周瑞和洛嘉呢，画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戏份不是那么多的戏，但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魏延，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出现比较少的叶朝东、王义南。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脸上元宇宙》，主持李秋婷、阮子涵博士。 我哋而家睇片啊，又或者听歌呢啲串流平台咧，其实都系云端服务嘅一种嚟嘅。 系啊，呢啲云端除咗提供储存服务俾我哋之外咧，仲包括咗好多其他唔同种类嘅嘢，叫做云端计算 （cloud computing）， 包括各种类型嘅电脑软件、硬件、运算等等嘅资源，都可以喺网络上面共享嘅。 星期六晚九点钟，香港电。第二台。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我嘅爱好系列，咁啊到啊马小牛先生， 好啦，到 马先生，河马老师你 好， 你记唔记得今朝讲咩啊？ 咩啊？ 唔系马。 不是马嘛，你是你不是马，你是河马 咯。不是河马，我是黄阿马。 你就是一个黄阿马。 是喂，你刚才说即是独处一个人一个人住啦。咁、嗯、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呢，我试过我即是在国内阳江呢，咁输了钱，咁寄人篱下。嗰、 嗯、 段日子就又是一个人住嘅，但是心情是完全两码子事，因为你一个人住，我西贡都一个人住，好开心嘅。咁、 嗯、 但系上一次咧就寄人篱下咧，真系有啲即系戚戚然，唔知点咁样样，即系唔知听日会点，后日会点、 嗯， 都 即系人生最失落嘅时候，系咪？ 好失落。咁咧嗰阵时咧系被逼咁样一个人住咧，咁我其实喺度猛喺度谂啊，我可以做啲咩？做啲咩？ 点解系被逼一个人住啊？ 因为即系财政上需要 乜都 冇 啊， 冇钱咁啊，唯有住住人嚟嗰度， 系啊，寄人篱下。 因为你选择自己一个人住同被逼，即系冇钱住人， 我选择自己住系真系两码子事。你好彩，你真系未试过，系嗰种心情系真系难受嘅。即系譬如话， 好簡單，開燈我都唔敢開咁耐、 嗯， 我唔想啲電費多， 嗯、 因為人哋啊嘛，人哋照顧我，嗯、我就唔想 即係你住佢一間房，係咪咁意思？ 俾間屋我住， 俾間屋你住， 俾間屋我住，五百幾尺一個房， 即係冇收你錢， 冇收冇收佢你住咯。 哇，好朋友喎、 啊，好好係、這個、啊，好好啊， 好難得 喎、啊，係啊，咁喺嗰陣時咧，我喺度俾自己一個時間段。就係、是、三年，你哋會唔會有啲嘢係俾自己的時間？ 你諗住三年 咁耐？ 唔係，我諗住用三年時間。 翻身 嗰、那個朋友知唔知你諗住住三年咁耐？ 我都唔係諗住住三年。 你要諗你自己要三年先翻到身啊？ 三年幾都幾長噶啦喎，三年。 因為啲債都多噶。都多的，即是七位数字的。 Oh, OK, 七位数字真的不。 在那段时候好有 很多。很多现在七位数字加多。 是啊，因为五年又太长，一年又没可能，我不想、哇一年很快过。那段时间呢我几乎是什么都做。 嗯。 什么都做意思是你们想不到的我都会做过。 嗯。 是啊，即是最简单帮朋友的餐厅做事什么都做。 冇问题啊！呢啲 系啊，即系 自己 系啊。 我仲以为系一啲唔知咩添咋。 唔会，都系做啲正经嘢嘅，靠 劳力、 体力劳动。 咁就唔系乜都做啦。 会有啊， 即系对于你嚟讲，你明嘛？ 我唔明 嗰条底线就唔系咁，就唔系 即系唔系底线啦，唔系最底底。 啊、 你咩意思？ 即系你乜都做嘅，就系你明啦。 就乜 我唔系 唔正经嘅都做，先叫做乜都做。 即系声生都做。 唔系，总之你乜都做嘅就系、是、系，你咁样讲嘅话，呢样嘢好正常啊。 系啊， 系咪先？ 系 啊。 不过我谂咧，如果你豁出去咧，有啲嘢其实即系我冇谂过嘅。我都有个朋友都话，佢试过最穷嘅时候咧，夜晚去超市帮人托货。 系、哎， 好好啊。 呢、哦這个好好的， 即系人哋个超市收咗啦。 系啊， 即系佢要收咗先。 你货啊嘛， 系 啊， 有啲咁嘅 part time。 咁 好多，你夜晚開其實有好多喺貨倉嗰度去做嗰啲貨倉倉務員，不過好辛苦嘅，要封通宵嘅。 執倉都未算辛苦，執凍倉先辛苦。 嗯， 凍倉咧即係冰天雪地喎，你要著件羽絨 掛曬嗰啲肉嗰啲嘛， 係啊。 咁你马死落地行啊嘛，你又姓马， 河马死点行啊？ 河马死咁就由佢啦。但你嗰时候系一只马嘛， 仲未到河马，仲未变种，嗰时未变种， 系啦。 但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又好正噶、你一定过得到噶。 喂， 嗰啲就系你人生嘅经历嚟。 嗰种即系古时叫卧薪尝胆啦。 系啊， 其实咧， 同埋你睇清楚你身边真系边个人对你好啊？ 真系 真正朋友啊！ 咁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但系三年系耐啲嘅。 结果咧， 结果 三年得唔得？ 年零啦， 咪系咯， 就赚咗七位数字。 O、okay、K， 你我搞掂啲嘢， 果然即系乜都做。 系啊， 犀利犀利。呢个歌就 系、是、啦，盼三年，大家喺苦难中嘅朋友一齐努力， 一齐加油。 若你愿耐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有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属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现，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假添温暖。Thank you. 失速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现，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拍三年，我哋有 Danny Chan 陈百强呢一首歌曲。 嗯， 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哋会唔会有啲叫老地方噶？即系话咧，可能同几个朋友咧，经常唔需要讲啦，老地方咁就喺嗰个地方咧，就系饮嘢啊、倾偈啊，度一个晚上咁样。咁啊，以前咧同两个中学同学咧，有一个老地方喺中环，有个地牢，有个酒吧，好有情调噶。佢布置得很好好嘅，佢里出边咧有啲暗影咧，做成好似只船舱咁样样嘅，即系你望出去嗰个窗口咧，好似出边啲海喺度喐下喐下，啲浪浮下浮。但是假的、即是不是真的的。咁成日去嗰度啦。咁后来有个朋友，即三个，即我另外仲有两个咁啦。咁有一个移咗民啦，去咗好多年啦，咪走咗之后。咁慢慢慢慢唔知即係嗰啲嗰个 group 嘅人呢散咗之后呢，慢慢就会散㗎啦，即係就唔会再去。咁就终于有一次呢，我记得嗰日你係我生日，咁就好挂住嗰个地方，咁就一个人走咗去嗰度，坐咗喺度，突然之后好多感触返晒嚟，因为以前呢通常都好开心啊、几个朋友倾偈倾偈啊咁样。而嗰晚呢就一个人啊，饮下饮下，又自己生日喎，又諗下，哎呀。 咁点解你生日一个人嘅？ 因为冇人陪咯。就因为冇 可能，点解会咧？系啊，冇可以， 几多年前啊？ 好多年前啊，点解唔会冇人陪嘅咩？ 唔系你唔 你唔 会 啊，我哋会啊， 系啊，我哋最中意啊， 我哋系唔想人陪啊。 你点会啊？ 我嗰年嘅生日系真系一个人喺嗰个酒吧饮饮饮饮， 但都识到人，都识到人。 失恋嗰一年， 冇错啦， 嗱，冇可能， 系啦，真系冇可能啊！ 咁我再去翻 我 嗰个去翻嗰个老地方，又嗰一年咧，啱啱又冇咗女朋友啦，咁所以就。饮到好冇节制， 系啦， 但系识到人系嘛？嗰晚 都应该嗰度都带过佢个女朋友去嗰度嘅， 唔系佢嗰晚应该都有收获 嘅，冇错啦，就识咗白珍珠啦， 从此黑白相杀，横扫江湖。 外望门窗，两手奏着吉他歌唱，脚边一字。破旧皮箱，这一个你，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唱，渗出了愁，歌声带亮，他一再唱，为何仍然未挂？为何常常要风中盖它？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父母空虚账单？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去唱，跟他去唱。 才仍然未挂，漆黑的空间，为何常常以风中慨叹？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负？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 林子祥嘅《这一个夜》，于是嗰晚咧就一个人喺个酒吧饮，第一次啊饮到咧系几乎行唔到路，咁然之后咧先行翻出嚟嘅。我谂饮七八支到啦。 系啊，你几多人行翻出嚟啊？ 一个啫，系一间孤独嘅酒吧嚟。好，争取时间，我哋 唔使争取时间。 两只歌， 有两只歌，一阵间我哋播唔晒啊，系啊。 我唔会唔会， 我觉得一个人嘅时光嘅话咧，分两种嘅。嗱，有一种嘅真系，譬如可能阿 Michael 咁样讲嘅，就系话你自己真系一个人。譬如可能你失咗恋啦，系嘛？你由两个变咗一个，咁嗰一种嘅孤独咧，同你两个人喺埋一齐，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我需要一啲嘅就独处嘅时间咧，有两样嘅唔同嘅心情嘅， 系 赞唔赞成？ 贊成， 是真是自己一个的，定是有两个的时候你选择想自己一个？ 哇，这个真是很 好高深嘅一個學問嚟嘅、啊，你亦都需要拿捏嘅，我覺得係啦。咁、 啊、 但我覺得嘅就係其實有時就算你話兩個人喺埋一齊嘅時候嘅話咧，你都有一種孤獨嘅感覺。 嗯， 又或者嘅就係當佢離開你嘅視線範圍，或者佢翻去做緊嘢，或者點樣，你有時你突然間啊諗起佢嘅時候嘅話咧，你都有一種嘅就係會有寂寞嘅感覺。嗯、但係呢一種嘅係一種好甜美嘅一啲嘅寂寞嘅感覺。咁我跟住我又揀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係陳以貞嘅呢一首歌曲《還是會寂寞》。所以希望大家嘅就系，不论而家你系拍紧拖嘅，又或者你系失恋嘅，又或者自己系单身嘅朋友嘅话，我觉得都要好好地咁样去享受佢自己啊！依一种嘅寂寞嘅感觉，我觉得寂寞可以系好诗意嘅， 同意 系可以系真系自己嘅一种属于自己嘅时光。 早已忘了想你的字是什么， 好，老马到你啦。 我曾 我想讲一句，对唔住，因为其实我睇呢一首歌曲嘅时候，有时佢呢个介绍咧，下边有一个人写得好好嘅，佢就话离开对的人，就算遇上咩人都好，还是会寂寞。 唉， 离开咗对的人， 我知道啊。 系啊，就算你遇上边个，还是会寂寞，系咪好劲啊？呢、這个人 系冇错。 哎呀，到你。 O K， 嗱，呢我拣呢首歌咧，我系最近先喜欢听嘅，久唔久我会听翻嘅，咁就系《大时代》主题曲，里面有几句歌词，我觉得好正嘅，就系话，如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即系话边个都好，老咗你都要落台噶啦。某啲程度我同意嘅，某啲我又唔同意嘅。例如，如果当下边啲年青人准备上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应该让一让俾佢哋，或者拉一拉佢哋上去。咁另外仲有两句咧，就系话人生回望，瘴气一台。即係可以好多嘢都係你可以好操控，有啲你唔可以操控嘅，係啊，咁 我有時夜晚瞓喺嗰張牀咧，我又中意聽呢首歌， 嗯、 就即係係啦，諗下自己今日有冇 試下我人生， 係啊，得罪兩位啊咁樣。 有啦， 通常都有。 今日有嘛？ 仲使 到目前為止， 通常 都 到呢個 冇證明，證明咗佢得罪咗，佢唔知啊，佢唔覺得佢哋得罪。 你唔係呢一，你唔係你今日得罪 我，今日有冇先？你老老实实 有 冇啊？ 我举嘅就系你前一世欠我 咁渣，咁即前世今生 啦。你咁犀利嘅， 哎呀，阴公。 如此年代满张爱，如此时候预计将来，盼望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天望透了千秋世代，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希望又偏偏不识万载，流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 谭咏麟嘅呢一首歌曲，八点钟十二点钟，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1%。翻翻嚟，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包括个新环节叫做《寻找怪奇故事》。 能遇太意外，人生回望像戏一台，若要是走不开，且跑不低。让我主宰，唯有是你的生命，你的爱。红透了千秋世代。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点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十二分嘅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送俾大家一个新嘅环节，叫做寻找怪奇故事。寻找怪奇故事，前世今生。你信唔信人有前世今生嘅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自己前世是做过什么事，是什么身份，跟什么人有过一些关系？有人说前世的因种成今世的果，你又信不信？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孟小姐和她的仔仔。话说这个孟小姐本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保险业务员，赚好多钱，工作好忙碌。后来结咗婚之后，生咗个小朋友叫做轩轩，好得意可爱嘅小朋友。不过当呢个小朋友慢慢长大呢，孟小姐发觉佢有啲唔妥，原来佢嘅智力系比其他小朋友嚟讲系迟钝好多，喺学习方面、自己照顾自己方面都有好大嘅问题。本来孟小姐都谂住请个工人嚟照顾佢，但系发觉原来工人真系做嘢嘅啫，好多嘢都唔系好上心。到最后， 佢终于决定自己辞咗份工，翻屋企照顾轩轩。正如头先所讲，由于呢个小朋友智力方面系有啲问题，所以照顾起上嚟亦都有好大嘅困难。佢唔单止照顾唔到自己，而且情绪上好唔稳定，少少事啫，但系大喊大叫掟嘢，令到孟小姐好困惑。佢唔知点样对付呢一个小朋友，佢锡佢，但系有时又嬲佢。开始佢会觉得，点解人哋做爸爸妈妈，我做爸爸妈妈会咁辛苦嘅？佢谂下谂下，谂翻啲老人家讲，有啲人嚟到呢个世界系还债，有啲人嚟到呢个世界系讨债。到底喺前世佢系咪欠咗佢，所以今世要俾佢咁样折磨咧？当然，正常嘅情况你系得唔到答案。后来佢就揾咗位催眠治疗师进行前世今生嘅一个探索。经过咗呢个催眠治疗师嘅治疗之后，孟小姐喺梦里边见到呢个古仔，而讲翻出嚟。古仔就发生喺好耐嘅古代嘅中国一间好豪华嘅大宅里面。喺呢一世，孟小姐一个好有钱嘅女仔，同富有嘅爸爸过住幸福嘅生活。屋企仲有一个大自己八岁嘅男仔，系一个仆人，亦都系同佢一齐读书啦。嘅男仔，呢个男仔同呢个富有嘅女仔一对夜对，一齐读书，一齐玩。虽然大家嘅身份系有悬殊，不过有时爱情就系咁噶啦，唔系话应唔应该，要发生就发生。两个人嘅感情越嚟越好，但系佢哋都知道爸爸一定唔会中意，所以只好刻意保持距离，喺众人面前偈都唔敢倾，但系静鸡鸡就会走去花园嗰度倾偈，又拖下手咁样。就系咁样过咗几年之后。他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好，而他们的年龄也都越来越到了对爱情稀奇的年纪。这个世界上纸是包不到火的，最后爸爸知道了好嬲好嬲，就将那个书生即是这个书童赶走了，不准他留下。那女仔好不开心，爸爸见到这样，哎呀不好了，快快脆脆解决他，直接就同呢个女安排咗个佢觉得门当户对嘅婚事。喺当年嘅年代，你唔愿意，只要爸爸话要嫁，你就要嫁。被赶走个书生冇咗生活，冇咗地方住，只好黯然咁样喺市集嗰度画一啲字画啊，一啲画啊咁过生活，赚微薄嘅人工，生活过得好劳动。两个人再冇见面嘅机会啦，点知有一次个女仔喺市集嗰度谂住买啲嘢，竟然撞翻呢个男仔，佢当然好开心。两个人又静鸡鸡咁又再见下面，虽然都做唔到啲乜嘢噶啦，因为佢而家已经结咗婚，不过见下面总好过冇。呢一件事终于传到女人嘅丈夫嗰度，佢好嬲咁样将太太带去呢个老爸爸的面前，跟个爸爸说，喂，你个女这样的，嫁了我之后还不停跟以前的情人见面。在当时的年代，这样是非常之不好，很丧德败俗的事。所以那个爸爸很生气地说，哎，不如这样，将那个后生仔拉有那么远的地方放了他，不准他回来了。于是他派人将这个后生仔绑在好远好远好远的一个地方，不准他再回来。从此两个人真是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后来这段缘分又发展到怎样？为什么前世的故事会延续到今世？翻嚟再同你讲。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一面。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在热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越过 找怪奇故事之前世今生。俾爸爸分开咗呢个男仔同女仔见面嘅机会，市集里边再冇呢一个书生出现。从此呢个女仔好唔开心，为咗令自己冇咁唔开心，佢就经常喺市集嗰度，系就系见唔到个男仔噶啦，去下都好，去得多啦，见到啊，原来呢都几多穷人。好多病人冇人帮㗎喎，自己屋企又有啲钱，於是经常喺市集嗰度去救济佢哋，派下饭啊，派下呢一样嗰样。而佢嘅丈夫亦都默默咁陪伴佢，因为佢希望用自己嘅行动感动佢，希望佢唔好再挂住以前嗰个男仔。两个人由最初其实都唔系好鍾意大家，慢慢反正又结咗婚啦。而且日对夜对，始终是会有感情的。就这样生活过了很多年，以前那个女仔现在已经一位成熟的少妇了。有一天，当我又回到市集去帮助一些穷人的时候，她见到一个很老道，样貌很老，穿着衣衫破破烂烂的黑衣瞓咗喺地下，佢睇清楚，竟然呢一个 就是佢挂住好耐好耐嗰个男朋友，以前嗰个书童。原来呢个男仔喺外地流浪日子耐咗，患咗重病，一路冇钱医，样子已经变得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佢感到好心痛，马上就同个丈夫讲：啊，呢个老人家好惨啊，冇人照顾啊。跟住就将佢带翻屋企，话要帮下佢，让佢喺个柴房里边继续住落嚟。丈夫唔认得呢个男仔，就是以前嗰个男仔啊。见到佢哦咁有爱心照顾呢个老人家，好啦，反正自己家境又系可以嘅。呢、这个女仔带咗佢翻去之后，好有心咁一一一一照顾佢，重复又重复。可惜呢个书生患病太耐，身体依然撑不过。临死之前，佢同呢个女仔话：好好保重，今生唔可以同你一齐，希望来生仲有缘相聚。最后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呢、这个女仔觉得好心痛，佢个丈夫觉得啊咁奇怪，一个陌生嘅老人家去令你咁唔开心嘅。呢、这个女仔因为伤心过度，冇几耐自己都病倒咗啦。而佢丈夫一直喺身边照顾佢。其实呢个女仔都好感动嘅，佢从来冇真正中意过呢个男人，但呢个男人对佢一路都咁好。临终嘅时候，呢、这个女仔喺心里边谂：如果有来生，我希望唔再记住嗰个书生，我希望用我嘅其他另外一世陪陪我先生好好过生活。佢对我太好，我欠佢太多啦。冇几耐，佢就离开咗人世。经过呢个催眠治疗之后，呢、这个古仔拆解咗啦。原来今世嘅老公就系前世嘅丈夫，因为佢觉得前世欠佢太多啦，必须今世偿还，所以今世依然系嫁翻俾佢。而呢一个智力有问题嘅小朋友咧，就系嗰个喺市集卖画嘅书生，因为前世缘未了。而且因为前世令呢个书生饱受呢个流浪病痛之苦，所以今世嚟到呢一生，女仔就要偿还，继续照顾翻佢。经过呢次催眠治疗，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孟小姐终于对佢仔有更大嘅包容，因为知道前世都令呢个男仔吃咗不少苦头，今世要照顾佢，其实都系自己心甘情愿嘅事。到底呢个故事听完之后，你又想唔想知道前世系做过啲咩事？有边个喺你生命之中曾经出现过？ 陪着你去探索，我却找不到我爱。 只懂得去模仿，爱是卖相变又。 12:29啊，听呢一个大开眼噶叶美希嘅呢首新歌吓，讲下今日咧十大中文金曲嘅入场证咧系已经派发完毕啦。我哋呢一个节目嘅 quota 就吓，咁啊仲有其他节目会派发嘅。咁大家如果今日打电话嚟又已经登记咗嘅话，以下嘅资讯请记住咯噃。领取入场证嘅日期咧就系4月22日。同埋23日，星期六至星期日，再重新讲一次，登记咗嘅朋友入场证嘅日期系4月22日至23日，下昼2点至晚上9点呢段时间。咁成功登记嘅人士咧，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或者副本啦，去登记嘅编号，因为你会有一个编号嘅，嚟到呢个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嘅大堂接待处领取入场证，咁就可以到时咧5月6号嚟欣赏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Oh yeah！ 希望到时见到你。 哇！我自己带块地毡啊，你同唔同我行啊？ 好，我哋跟住一个人啱啱，我哋就会有呢、這、一个。多谢。 我问多你最后一次，李丽蕊，如果我有红地毡，你同唔同我行？ 出入平安， 大家利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清明节同复活节长假期间，唔少市民外游，同时亦都有旅客来港。入境处数字显示，寻日系有超过386,000人次出境，入境人次就合共有281,000几人次，近30%系内地同海外访客。有来港旅客表示，3年多冇来港，行程主要系观光，购物系次要。餐饮业界表示，大批市民外游，加上内地旅客数字未全面恢复，预计复活节饮食业整体生意下跌10%。酒店业主联会就话，业界仍然缺大约一半人手，未能够开放所有房间提供预订。复活节长假听日展开，唔少来港旅客朝早已经到西九文化区海旁观光，欣赏维港景色。有来自菲律宾的旅客表示，今次是疫情之后佢首个海外旅游，预留5日4夜时间在港观光。有印度旅客表示，计划来港旅游7日，已经花费大约4,000购物。他形容在港餐饮选择好多，无需花费太多就能够有不错的食物选择，加上在朋友屋企留宿亦都节省不少，形容今次在港旅游较经济实惠。有台湾旅客表示，疫情3年以来，今次重游香港，行程主要是观光。首次到访近期落成的西九文化区，计划参观博物馆。港协暨奥委会启动暂停冰协的会员资格程序，有港队成员感到伤感，认为事件是主办方播国歌时出错，但冰协受到牵连是不合理。球员又认为，如果削减资助，对运动员带来的影响难以避免。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强调，播放国歌是非常严谨的事，冰协做得不足，过分依赖一两位成员处理，反映管治上出现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外长会后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将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北约将会延续马德里峰会确定的对华政策，将会与印太四国合作应对中国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说，注意到斯托尔滕贝格有关言论，坚决反对北约反复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指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亦都强调了很多次。反问北约为什么不反攻自省，问问自己， 別的國家，老百姓頭上釘了多少炸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晚间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64点，系跌9点，总成交金额57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上汤3.33系升7仙，盈富基金20.46跌2仙，腾讯控股385.2升2毫。中芯国际22.3升1.45，阿里巴巴96.5升8.5，美团132.6跌1.3，港交所350.2升7.2，京东集团157.2跌6.8，恒生中国企业69.2跌1.8，友邦保险83.95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1.22，瑞士法郎0.908，加元1.349，人民幣6.881，英鎊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7455点，跌358点，港金報18830蚊，升2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0.96美元，賣出201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RTHK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Hong Kong、35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剧情设置的合理性，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放假做乜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 我是马小强，放假最喜欢打乒乓波，但是都要。 我是梁继章，放假的时候最喜欢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给自己享受一下，吃完之后都要。 我是小蕊蕊，放假我最喜欢就是睡觉，但是睡醒觉我都会。 喂，那真是怎样啊？ 听风骚快活人咯。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早晨啊 ，Eric。 佢头先喺咪后唱歌俾阿 Doctor Eric 听噶， 哇！成个儿童合唱团啦， 点啊吓亲你啊？佢唱得唔好听咩？佢话吓亲。 我都有做过儿童节目嘅，知唔知系？ 系咩？ 我真系 管， 你系新年哥哥嚟。 佢怪物，佢系怪物，扮嗰只怪物。喂，嗱 ，Doctor Eric， 嗱，我哋正式入话题啦。今日礼拜你为我哋准备讲嘅话题就系、是。 我啱啱咧就走上咗个电脑咁啊！ 喂，几只走上个电脑喎？ 而家啲兽医嗰啲， 你出翻嚟先啦。 好多时而家唔系用纸嗰啲嘢啦，而家 系啊， 梗啦， 纸笔系啦，全部而家 online 啊 ，cloud 咁样噶啦。 嗯 咁样就廿一世纪咧，就变咗我可以咧揿几个掣咧，就可以睇下我过往呢一年咧睇得最多 症 呢一类嘅病。 嗯，最常 即系有啲数据啦， 系啦， 数据 大数据 最严重，唔系一定严重嘅，系最常啦。即系啲人诶，即系呢啲就你可以拗话呢个 list 同使钱都有直接关系嘅，即系人使最多钱嚟睇医生个， 冇错。 你俾有冇得俾我哋估下？ 皮肤病 呢样嘢估下， 皮肤病， 猫定狗先？ 呢样嘢系 almost equal 嘅。 咩？ 即系猫狗都系， 系即系好平均。 系啦， 即系唔分猫定狗。 其实猫同埋狗两个 list 嘅，其实 OK， 猫系我哋讲狗啦。 狗先吓，即系总之系狗仔嘅越追越常发生嘅问题。所以今日大家听完之后咧，就留意呢十样嘢咧，就会可以避免使咁多钱啦，可唔可以咁啊？ 系可以话，我哋可以问我点样避咯。 OK， 呢一年啊，呢一年啊。 过往呢一其实我哋问我睇翻呢个 list， 我谂过往呢十年都系十样嘢。 十年都系十样嘢。 我想问呢个 list 咧有冇分严重，即系轻微病同严重嘅？ 冇分嘅。纯粹睇最多。 肚屙。 第一唔系肚屙系我可以。 你有分 priority 嘅咩？第一、第二嘅咩？ 五名嘅，所以 第五名啊，哦，第五名 ，OK， 我哋再估， 第五名啊， 经常会有嘅， 经常有一只眼睛， 唔系啦， 皮肤病。 跌亲， 唔系， 系咩？ 都唔系啊， 咁系咩啊？ 第一名， 第嗱猫啊狗咧就皮肤敏感， 系 第一，第五名，第五名 啦。 我咪话皮肤病咯， 估唔到嘅， 你猫估唔到啊？食错嘢， 猫就系小便问题。 哦， 喂，不如你讲晒狗先啦。如果唔系咧，好似好混乱。同埋我哋集中喺狗先， 狗先， 好嘛？我哋时间容许啦，狗啦，咁啊狗咧就皮肤敏感啦，咁啊唔奇嘅其实。特別喺香港啦，其實 太濕啦， 大家都係噶啦。我哋即係敗花睇最多嘅，講緊對同第二個比例係講緊多過十倍嘅。 哇！咁誇張啊！ 皮膚敏感會 即 係 拖入嚟嘅狗仔，我多數都已經係皮膚敏感嘅問題啊。 係啦，你點會點啊？今日我睇證有起碼我諗十隻有四隻都係皮膚敏感。 Eric 有樣嘢請教你，如果譬如話兩隻狗仔入嚟睇皮膚病啦，咁我嗰隻狗仔唔係啦，會唔會又惹到我嗰隻噶？就喺你個 一般嚟，因為皮膚敏感啊嘛，敏感。如果你敏感後，你 敏感會唔會惹啊？ 唔係傳染病嚟㗎， 明白？ 唔係傳染病嚟 㗎，知道。 系啦，咁样就皮肤敏感咁点避免就我嘅俾佢，因为呢个 list 好长，所以 唔系，但都因为头先你都冇答皮肤敏感，佢会有咩症状出现啊？成日拗痕，有红肿， 舐脚板咧，轻微就舐啦，舐到癫啦，有时舐嗰啲位损啦，歪到损啦，系嘛？咁样就严重啲嗰啲唔使讲噶啦，又臭又甩晒， 有甩毛， 头皮 又烂晒啲肉， 系啦， 起因系咩啊？佢自己免疫系统 简单点样避咧？就一盗湿，系啦，二唔好用药性嘅冲凉，嘢冲凉少啲，一个月以上， 哼， 系啦，咁啊呢两个 tips 啊会悭你悭我哋啲听众最多钱嘅方法嚟 嘅。如果唔理佢咧，佢自己会唔会好噶？ 永远呢就系 list 个病，早嚟就快好多。你可以当啦，你等一个礼拜就要医多两个礼拜噶啦。 哦，知道， 明白。 第四位咧， 自己好翻噶吓。 系啦，系啦，吓。 第四位，头先嗰啲系第一位啊。 第二位啦， 第二位 发炎， 耳仔发炎 系啦。第二同埋第一有啲关系嘅，耳仔发炎有时同皮肤有关嘅。不过第二位系败花耳仔发炎。现世呢个病咧，唔止系使生人最多钱，我认为做个狗主我最憎。耳仔发炎嘅，冇病喺个 list 麻烦过耳仔发炎，下边有啲好严重嘅病嘅。不耳仔发炎咧系嗰啲好讨厌、好厌恶性嘅病服狗主嘅，所以就耳仔发炎就你好明显个病征就系佢揈头咯，歪耳仔痕啦，耳仔有恶臭味、有分泌、有肿、有红啦。 原因系乜嘢啊？系你冇帮佢洗耳仔，定系有耳塞啊？ 皮肤敏感啦，二咧就系好多时系因为你俾个宠物店洗耳仔。 吓 系啊，即系佢洗得唔干净， 千祈万万不可俾第三者同你有细仔。其实咧，狗仔耳仔唔使特别做乜嘢嘅，你唔搞佢反而冇事嘅。有红有肿，即刻睇医生。头先我讲话，你等一个礼拜要医两个礼拜，耳仔发炎你等一个礼拜可能要医一个月嘅。 但我唔系好明白，你先系俾宠物店洗会有呢个问题，点解啊？ 因为咧好多时咧个宠物店好心嘅，唔好误会佢哋即系好心，不过咁呢个情况下就有少唔觉意做坏事，因为好容易传染隔离嗰只狗嗰啲耳仔发炎俾你嘅，所以头先你讲话、皮肤敏感会唔会传染，不过耳仔发炎就真系会发传染。 咁呢个就系传染病啦， 工具少少 系耳仔发炎先至系传染病啊， 系啦，耳仔 皮肤敏感唔系啊，系自身免疫嘅问题啊，两样嘢嚟。 但系即系咁，如果佢嘅工具系做得。消毒功夫好就唔会系咪？即系呢个唔系一定唔系一个 must 嚟噶。我俾你个例子，点解好难啊？因为譬如你个樽，譬如医药水咁样啦，咁你好明显一樽当你用细嘅医药水啦，其实你私家货都唔好啦，因为私家货你好多时你用唔晒旧噶啦。咁你必入个耳仔嗰阵时咧，我就你好多时掂到耳仔都唔得，嗰嚿嘢有窿又有胶，其实冇可能消到毒嘅。 明白 系啦，所以就唔好讲话啲铁工具啦，铁工具你 unless 佢有好多把。 但系我话翻俾你听啊 ，Terry 狗主咧真系好多都系拎去冲凉嘅，即系唔系个个有咁多时间去帮佢冲。咁呢个系比较难避免嘅，即系 honest。即系叫佢唔好搞个耳仔咯， 可以冲凉， 系 叫佢 但唔好撩个耳仔， 耳仔有问题， 知道 睇医生。 好， 知道。 第三位。 第三位就唔係第三位就得意啲嘅。第三位咧就係唔係生唔係惡性 cancer 嘅皮膚瘤。 哦，即係啲腫瘤，良性嘅腫瘤。 聽落都得人驚嘅皮膚瘤。 良性瘤 係啦，好多時油粒啊、油瘡啊、毛囊瘡呢啲冇得避免嘅。呢個 喺皮膚外邊嘅係咪你講緊 係？係啦，係啦。 咁都 OK， 做手術。 有啲狗種係多啲咯，譬如老狗啊，同埋好多時啲白色狗種咧，譬如啲。西施啊，或者北京啊，嗰啲即系混种嗰啲白狗啊，白龟啊，因咩遗传 啊，遗传你 系啊，沙皮啊，有呢几品种咧就 又系我 生好多噶。 白色狗仔特別係要小心啲，係嘛？就會有呢一啲嘅 皮膚嘅良性瘤 品種，同埋白色狗仔比較多啲。 OK， 好，第四位。 第四位咧就同第一位有啲相似啦，因为第四位系其实皮肤发炎，就唔系皮肤敏感，皮肤发炎就你可以话皮肤敏感包一大发炎嘅原因可以系敏感嘅，不过发炎即系意思系有啲皮肤敏感可以俾抗生素你，系啦，咁样就因为佢系损到含晒脓啊、湿晒啊，咁样嗰啲咧有可能有啲真菌感染啊，嗰啲或者哈姆菌感染啊，嗰啲就嗰啲就或者生癬啦、，B B 夠生癬呢啲都系我哋呢、這个就需要同第一个病一样咁样避免啦、就堵塞啊，早啲睇医生有啲就， 同埋剪晒啲毛会唔会好啲啊？干净啲。 同指毛冇关系，同梳毛有关系、所以你剪好多时啲人咧有啲皮肤敏感咧，剪到一笪笪，仲更加难俾我判断个症嘅。其实，系啦，因为我唔知个一笪笪本身系 剪成咁啊定甩成。 冇剪毛，唔需要嘅。其实九成唔关你毛事嘅。 嗯、 有啲情况下，如果要即系好严重，要冲凉嘅，即系要我用啲冲凉液去医嗰啲咧，就或者会容易啲打你，因为你唔使吹干咁多啦。不过一般嚟讲同毛冇关系嘅，不过梳毛嘅过程咧会刺激佢嗰啲皮肤健康嘅， 反而系好嘅， 嚟嘅系啦，所以梳到啲毛系好嘅。第五咧，头先有讲过啦，就系肚屙啦，肠胃不适啦。有第五、第六都系嘅，第五就屙，第六系呕。系啦， 咁系同一样嘢嚟噶。 系啦，咧嗰啲就最常见，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就食狗粮同埋饮水，咁样就你冇俾其他淋什么嘢，少啲见医生噶啦。 明白明白。 第七咧就关节炎， 关节炎啊，呢个系咪同年纪有关啊？ 同年纪有关啦，同埋遗传嘅，有好多狗遗传 B B 狗嗰阵时，所以有啲天生嘅缺陷啦，譬如菠萝骨有事啊，髋关节有事啊，呢啲咧其实后生嗰啲就问医生啦，医生应该 B B 嗰时检查到，话俾你知，好多都可以，好多不幸地要做手术去矫形嘅，不过咧就做完之后拖延个风湿恶化啦，不过老狗好多次，即系冇话对老狗啦，我之后都起身我都开始有啲生锈啊，咁样就 难以避免嗬，系啊， 生锈咩意思？ 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哋要多啲俾佢活动，即系行下。 系啊，做运动有帮助啦， 使唔使食钙质嗰啲嘢啊？ 有冇嘢可以食 啊？即系譬如可能你讲紧你话骨嗰啲关节啊，咁 嗰啲呢个就一唔好嘥钱买好多嘢啦，因为风湿药咧喺个宠物店好多无谓嘅嘢嘅，就唔鼓励佢。如果有问题或者你只动物系有。大啲機會有問題咧，你去第一次去打針，你可以問個醫生，佢可以提你只狗需唔需要啲嘢，唔好即係直接攞去買。 知道嗱，多謝 Eric 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好唔好？ 講貓貓好嘛，個禮拜。 好，多謝曬。呢個時候帶嚟今禮拜嘅職業安全短劇，聽日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陈导演，好耐冇见啦！ 哇，好耐冇见啦！Sarah 主管，同你介绍，因为我同事啊 ，Jenny 作到。 Jenny 作到，你好啊 ，Sarah 主管，今日多谢你抽时间为我哋讲解货柜墙嘅设计。 唔好客气啦，我同强导演咧读幼稚园就识噶啦，咁多年老友，佢叫到我帮手嘅话，我唔会托手争嘅。 系 即系你哋两个系同年，望下好似唔似。 喂，你咁讲咩意思啊？ 咁嘅，我读 K1 嘅时候咧，强导演读紧咧 K3， 不过咧好似佢冧咗两次 K3， 咁即系佢大我五年噶。 够啦够啦，讲翻正题 ，Sarah 主管。 系，大家咁熟嘅话，你叫我 Sarah 就得噶啦。 Sarah， 我嚟紧套戏有一场想讲咧喺货柜场打斗嘅戏，所以要搭一个货柜场出嚟，咁要搭得逼真，梗系要请教你啦。 哎呀，唔好讲请教，大家交流一下咁啦。嗱，最基本嘅就系一个良好嘅货柜场设计，除咗近岸嘅一边之外，其余嘅围边咧都要加以围封。目的咧就系想确保所有想进入货柜场嘅人士系用适当嘅入口出入，咁样咧就可以有效咁管制人群。避免有人会乱闯入货柜场咯。 哦 ，Jenny 作到，你 mark 低啲资料。 强导演，我已经将 Sarah 主管嘅说话录低晒噶啦，翻到公司再整理。 哎呀，你静鸡鸡录我哋音，唔出声嘅。 Sorry 啊，系我一时大意，唔记得同你哋讲声 ，Sarah 主管唔好意思啊。 哎呀，唔紧要啦，又唔系啲咩秘密。 其实我哋做咗啲资料搜集，我知喺货柜场里面各种货柜处理作业嘅地方，例如存放货柜嘅地方、工作地点、车辆通道、行人通道，都需要用分隔线或者交通标示去清晰界定。 啱啊，除咗咧要用分隔线同埋交通标志去划分界线，喺货柜场仲要小心安排货柜处理操作嘅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嘅流动模式，以减少路线冲突而可能产生嘅危险啊！ 讲起咧，喺货柜场嘅驻场车辆咧，有冇话需要装入特别嘅装置咧？ 有，所有驻场嘅车辆，包括系机械设备在内，都应该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 咦，净系需要黄色闪灯警号，唔难啊？ 唔只要有闪灯警号，当车辆喺货柜场内，系一定要着住呢盏灯噶。 咁呢啲机械设备或者车辆有冇行驶速度嘅限制呢？ 当然有啦，有行驶速度嘅限制先至可以确保安全㗎嘛。仲有啊，应该要将安全速度标志贴喺当眼嘅位置，提醒操作员呢要依从限速安全驾驶。 我嗰场戏呢都想用一啲机械设备。Sarah， 你有咩好建议啊？ 强导演，我知货柜场常用嘅机械设备有差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橡式起重车、龙门架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等等。 哇，犀利喎 ，Jenny 做到记得咁清楚嘅， 我觉得佢哋啲名好得意啊嘛。 要操作呢啲机械设备，操作员必须是获委派，有足够能力及接受过相关设备嘅适当操作训练。并按相关规定持有有效证明书先得嘅， 一定啦！ 强导演，如果我哋拍个场戏， 想讲个主角操作呢啲机械设备，我哋应该请翻一两个合资格嘅师傅帮我哋。 吓，又请多两个人，又要使钱、啊。 哎呀，呢啲钱唔悭得噶，要操作机械设备系专业人士先得嘅，唔可以乱嚟噶。 咁又系，诶，咁喺用呢啲机械设备之前，都要循例先进行检查。確保設備正常先用得嘅咩？ 嗯，即係好似你哋咧開機拍戲之前啊，都要 check 好曬啲收音啊、燈光啊、部 cam 先至可以開始噶嘛。喺操作之前，操作員應該要依照檢查清單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機械設備係喺良好嘅工作狀態。啊，我趁我記得咧，我要提埋你哋先啊。有幾種嘅情況之下咧，操作機械設備咧係要加倍小心噶。 我估到其中一個情況係乜嘢啦？就是当地面湿滑的时候， 强导演，我哋普通揸车，当路面湿滑都要特别小心啦，有几难估啊？ 我估多个，就是当要驶过行人出入口的时候，都要加倍小心。 你讲的呢两种情况都啱 ，Jenny 做到啊，你想不想估下？ 我睇过相关资料啦，所以唔使估。其他特别情况包括，当要闪避路上嘅物件，喺绕经视线受阻嘅角位，同埋喺任何车顶正距不足嘅地方，都要特别小心、 啊。全中啊！ 讲完啲机械设备，对于货柜嘅处理又有啲乜嘢要注意呢？ 嗱，喺通常嘅情况之下咧，应该要使用适当嘅起重设备。喺货柜顶嘅四个夹角接头，以垂直嘅方式去吊起货柜，仲要清楚货柜嘅重量。如果超过机械设备嘅安全操作负荷，咁就唔应该处理啦。而且是要放低货柜的时候都要小心，不要在地面上面拖又或者是推动货柜，以免造成损坏嘛。 我知道摆放货柜的地方都很讲究的。 没错，一定要放在一些坚固平坦的地方。 不止，还要是排水良好，没有任何障碍和突出物的地面。 如果是一些由堆填而成的土地，就应该要适当地压实加固，以免地面太过松软。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应该要经由合资格的土力工程师作出评估，证明土地是安全的，而且有足够的坚稳度才可以的。 哎呀，不好意思，我复返个 message 先。 强导演啊，你觉得啲资料够唔够啊？ 应该 OK 嘅，真系唔够嘅话，放心，我实会再烦你。 哎呀，强导演，老板话因为唔够 budget， 所以要取消唱货柜长戏，改喺公司写字楼拍、啊。 吓、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不小心会伤人又伤身。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公主一听一失回首，天天接吻，我爱温馨灯光，但是你偏偏要暗。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an argument with you。听你啰嗦声音，日夜两餐激到震，叫你要清洗碗筷，耳朵听不到指引。Sometimes I just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r neck. Women, ha ha ha. 想打機，剩下我這魔神翻四線，嘥心機。